刚上课的时候呢，我就是问一些这个问题啊。那在这个问题之前呢，我加一通很有趣的电话，就我的一个同学来当律师，因为好像听得到声音吗？听得到。对，然后因为男生嘛，然后宅男，然后没有交过女朋友，就觉得就是反正就是跟他联谊啦。你昨天是一个女生呢，是空姐哦，然后可能就觉得还不错这样子，然后就那个他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好像那个女生呢，只有在有法律问题的时候才会找他，就是被利用的意思啊。我就告诉他说不行啊，他被利用嘛。他说对啊，然后我们上他们事务所去那个旅行的时候，去那个比如员工旅游的时候，事务所不大，我去员工旅游的时候去那个去一间很知名的饭店，然后呢非常的贵嘛，然后女生要跟着去啊。跟着去，结果呢，跟着去之后就消失了一两个月，没有跟他联络，跟他说在飞在外面这样子。那后来调查结果是，那女生是飞国内线，然后不是国际线，所以很奇怪。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好像他就很伤心啊，觉得说好像到底怎么回事，不够好还是怎么样啊？我就说，那你，我说那个，因为那个男生他是这样，他是长得其貌不扬，哦，他蛮老实的，就但是其貌不扬，对不对？而且。顶上呢，已经开始有女仆的状况，就是看起来不是一个，就是不是很体面嘛，好，是很体面，就这样子啊。那不过我就跟他讲说，反正说不娶会怎么样啊，好像不会怎么样，我就觉得不结婚好像也不会掉一块肉，啊，就看到说就放宽心了，说不需要跟这种周旋，是真的嘛？男生女生对象如果有像这么现实的，所以我很不喜欢那种叫做。比如像我刚以前班有老师去外面成立了一个什么爱情事务所这样，哦，就是很多人穿着律师袍啊，然后在那边骗人，哦，不知道怎么这样骗人啊，就是帮人家做姻缘啊，哦，做姻缘这样。那我是不太能够接受这样啊，就是说像有些俱乐部，有些那个会员，他有时候会发一些通知给我，说他的多么的会员多么的高级，又是一定的阶层以上，年收入多少以上才能够参加，可以遇到很多对象等等。那种东西往往丢了这个啊，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如果交往的前提是钱的话，那个我可以找到更有钱，不需要你帮我找。那如果真的要做这样的东西的话，其实我是觉得那种过得低，然后过得低，容易被骗。好像我同学自己当法官的人被骗啊，然后这个骗当然不是说那种诈骗什么骗，是那种感情上的欺骗。哦，感情当然就会连带到钱的欺骗啊，就是送很多东西之后，你发现原来只是众多伙伴叫你的一个，然后想着。不开心这样。那刚刚同学问的问题啊，其实蛮有意义的啊，就是说我刻意有把刚刚有某一个例题呢加以简化。大家还记得就是我们刚刚讲到一个文物捐赠的案例，啊，文物捐赠的案例哦，啊，就是有 B 函的律师证据，比如说取代那个 A 函的一个问题。那同学一个问题就是说呢，为什么这个部分呢会用所谓的撤销诉讼，不用刻意义务诉讼？因为同学一个观点就觉得说，哎，这时候我希望他给我一个认定他是两亿元的一个处分啊，哦，那我总需要提起这个所谓的这个刻意义务诉讼，要提撤销诉讼。那我们先讲一下好了，因为这部分其实可以保留到后面来讲会更清楚一点哦。我们说我们用的 B 函的哦去。把 A 函取代，哦，那 B 函呢？在我们刚刚的案例里面，他其实并没有说我要把 A 函撤销掉，他没有这样讲。不过呢，这叫他居然没有讲，他有这个意思的话呢，我们叫做所谓默示的撤销，哦，默示的撤销，哦，大家可以把它补充一下，就没有讲明啊，哦，并没有讲说呢是撤销，但是默示的，像等于说我没有讲清楚，但其实就是暗示你就把撤销了，把撤销了。那在由一个 B 呢来取代 A 的时候，其实这两个呢，哦，刚刚看到的这两个证明书啊，其实都是行政处分，哦，都是行政处分。所以呢，我们希望后面这个行政处分呢，取代了前面的这个行政处分，哦，取代了前面那个行政处分。那为什么我们这边会讲到要用一个撤销诉讼，而不是用刻意义务诉讼呢？关键点在哪里？关键在于说，我们行政处分哦，比方说我们把 B 把 A 取代的时候 ，A 不是这样就消灭掉，哦，并不是这样就没有，哦，并不是这样就没有了。而是怎么样？而是暂时它的效力被 B 呢取代掉而已。所以，当我们怎么样？当我们提起一个撤销诉讼，我们一个撤销诉讼或撤销诉愿的啊，不管，叫做我们把 B 呢撤掉之后 ，A 呢它的效力会恢复，哦，它效力会恢复。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个关于行政处分的撤销这样案件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直接把后面这个撤销的处分，哦，做成撤销型的这个处分，我们把它撤掉。 那社交之后，其实呢，他前面的这个行为啊，前面之前我们所想要的这个行政行为呢，他就会什么？他就会恢复到效益，恢复到效益啊。就是我们在讲到行政主任的撤销案 base 的时候，还会再强调的一个观念啊，是因为刚好学了大概有两三个人都有问到这样的问题。那我想我先做一个澄清，看做让大家做一个这个预习好了啊。那这个其实也蛮有意义，啊，蛮有意义的。所以呢，有关于要提什么样的类型啊，有。关于哦这种有关于所谓的行政处分的撤销案废止这样案例里面呢，你可能就要稍微注意一下，你提的呢可能不见得就一定会是一个刻意的诉愿或诉讼，好，哦，是我在一开始呢先跟大家强调的一个小问题点。那另外有一个问题呢，其实我一直想要讲啊，那顺便也赶紧讲一下哈，就是同学问说，比方说，我们对于公平会对，好，哦，像刚刚我们讲到说，我的顶厂商呢，跟公平会提出了检举，好，哦，提出了检举，那公平会怎么做一个函？那我们指定性的公平会这边的含糊的性质，我们说呢，它是，它到底是一个行政处分，还是一个关联同事，我们搞不清楚。哦，那但是呢，我们似乎没有去管说人民这边所提出的这个澄清的行为，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哦，到底是什么样的性质？包含人民的申请，哦，像人民这边其实会对，行政机关呢做很多行为，哦，比方说我们的人民某甲好了，啊，对于一个行政机关。他可能会提出，比方说申请，好，哦，申请，他可能会前情，好，哦，可能会检举，各种行为呢不一而足，好，哦，不一而足，多种多样，好，哦，多种多样。那似乎我们都没有把这些行为做定性，好，哦，像我们。像我们对于行政行为，我们就定性的很清楚，它是行政处分、行政契约、行政命令，哦，还是呢这个所谓的事实行为或者是未定性他的行为，我们都会做一个很清楚的定性。但似乎我们对于人民的行为呢，我们都没有做任何的定性，那我们要怎么定呢？哦，所以同学就疑问，哦，其实之前有同学问到，到底那我们人民这边的行为到底怎么去做认定，哦，怎么做分类？那我们要先知道一件事情，我们整部行政程序法，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把它抓翻一遍。其实呢，它都是以什么？它都是以行政机关呢为主所立的一部法，哦，所立的一部法。所以它站在行政机关的角度，那它对行政机关的行为呢有做各种不同的定性，但对人民这一边呢，它其实并没有琢磨太多，哦，并没有琢磨太多。所以呢，人民这些行为呢，说申请也好，澄清也好，检举也好，都可以把它归类成一种所谓的公法上的意思表示，哦，公法上的意思表示，并没有做特别的分类。并没有做特别的准备，哦，那它所产生的这个效果等等，那也要看个案，哦，看个案。所以呢，这是它结构的整个行政法思考逻辑和结构的一个问题，哦。我们并没有对人民这边的行为呢去多做尝试，或者是多做一些所谓的这个分类，哦，多做分类。那有没有必要性？哦，有没有必要性？目前看起来似乎也没有说有多强的必要，哦，但是有些人说认为说还是应该要对人民的行为呢去做分门别类之后，可以更能够保障。更能够保障人民之后，他可能可以采取的一些措施和就业途径。哦，不过目前为止，似乎我们还是采取一个就是比较整体性的做法，哦，去认定，哦，去认定。那最后一个问题呢，其实跟我们现在讲到的问题也有点关系，跟行政处分有关的，哦，就是其实这两三次上课的同学都有问到，哦，就关于十大夜市的这个商圈的问题。那十大夜市商圈的问题呢，其实它是一个我们很多社会问题的小缩影。那最常见，就是如果大家之后当律师也好，或者当这个法律工作者也好，你都会一定会听到一种声音，叫做什么？就是所谓的，我都有按时缴税啊，哦，那为什么我会是违法的？为什么要拆我的房子？哦，那为什么？我都有做登记啊，我都有商业登记啊，我都有税籍登记啊，那为什么呢？你还要来拆我的房子？都会有这样的疑问，哦，都会有这样的疑问。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像我们十大夜市好了，他们可能还要去他们的商业登记。营业登记，好，有什么各种的这个相关的登记都有做。那为什么市政府是要拆？那大家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印象就是说，奇怪，我都跟你市政府登记啊，对不对？那为什么你的这个相关的部会还是部门还要拆我的房子？那大家知道一件事情，在我们的实务上面，各个行政机关是各自独立的。虽然说这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应该是有行政意义，对。但是呢，比方说，预申请商业登记的时候，你上面可能要写住址。上面可能要写你的基本资料，但是呢，商业处在受理的登记的时候，他并不会管那么多，他不会管说，这个土地使用根据怎么样，哦，或者什么，或者其他的，他其实不会管那么多，他让你登记，因为他管的是商业登记这一条。 那至于说呢，到底是不是符合使用分区管制啊等等，台南都发局或者是今天你说管这个地方，他不会因为说你已经跟我们这个其他的相关的友好部会登记，他就说呢就合法，不会，不会。所以其实我们在有些地方政府哦，它各个行政部门是独立的，哦是各自独立的。虽然说看起来有一个大的框架，但是运作的时候实际上是各自独立的，哦，所以你不能够因为说哦他已经有登记就一定都合法，有登记所以都合法，也不一定。违法的东西也很会登记，啊，也很会登记。所以呢，如果你要解套，哦，比方说十大夜市这些店家，你要解套，拿这个东西出来是没有用的，是没有用的。如果你是已经违反了土地使用分区的一个管制，那你本身的使用有问题的时候，那你可能还是难逃，哦，被这个法律呢做导正和回归行政秩序，降低你的命运。哦，就是我们在讲到行政法的时候，其实一向都会有这样的抗辩，哈，说因为我交税，我有登记，为什么呢？我还是会给我爸爸给我做拆除的。其实这是两回事啊，好，哦，是两回事哦。那我们每个行政机关之间的政治彼此独立，甚至有时候，比方说我们在这个实务的案例里面最常见，哦，我刚刚我们跟大家提过，像我们申请一个建造的时候呢，像我们台北市，如果你要申请一个建造，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尤其是你申请的这个建造本身，其实基地或它的一个建筑面积、它的建蔽率、容积率等等有一定的程度，它实际上它都会要求你做三个事情才能够申请建造，一个是所谓的这个树保，哦，树木保护。好，树的基地里面，然后你要在这块地里面盖房子，那上面可能会有千年老树，哦，千年老树，那这部分呢，就要当然不会有钱的这个开玩笑，一两百，因为台湾很多树都是榕树，那榕树其实不是很好的树，它会掉那个果子，哦，虽然都有须须在，然后人家小朋友就像老人家那个胡须一样，看起来很亲切，但是晚上就很恐怖，哦，晚上因为在命理的这个方面的话，是认为说榕树是巨阴的啦，哦，巨阴的，所以晚上看起来会有点阴。森林保护，哦，那像大陆那边，它就不是种榕树，哦，它就是说做杨树或桦树。那要做树保，另外呢要做都市计划的审议，哦，都审，哦，就是说，哎，这个讲白一点，就是说啊，我们在一群庄严肃穆的这一个，哦，这个比如说政府机关的办公区里面，就你建筑不三不四的建筑，你可能就不会符合这个都审，哦，就不会符合都审。都审它是一个整体规划的概念，哦，比方说像。这个大家知道，天灯就是要运到台湾来嘛，对不对？运到台湾就是那个世博台湾馆，运到台湾来，然后呢，它可能放在它是某个县市，那它周边可能就会做一些相应的规划，比方说，因为是天灯嘛，台湾馆、台湾意象，所以呢，可能周边就会做一些，比方说跟商业的，哦，这个用途使用的，结果你在旁边，你说要做一个火葬场，哦，这时候就不但是都市的问题，可能还有这个殡葬管理方面的问题，哦，或者是说你在旁边呢，你要设一个这个文化场所，你要设电子的产业。可能就不见得适合，哦，这是都审的范围，哦，都审。那另外呢，要说的环评，那都审它其实主要还是建筑啦，哦，就是说一群庄严肃穆的建筑，你盖个山，不是盖个三角形的，盖个椭圆形，盖个倒三角形的金字塔，哦，可能不见得会通过都审，就这个都市的一个整体景观的一个设计的问题，哦。那另外环评啊，哦，环评，哦，你要经过这三个程序，哦，那你通常要通过之后，你才能够去申请。建造，哦，今年建造。那我跟大家说过呢，其实，在我们政府采购或者促成案件里面，最常见的一个争议就在哪里？在于说，比方说，行政机关跟人民先签一个契约，哦，签一个 BOT 契约，要求人民呢一定要在，哦，比方说要在，哦，比方说今年101年，哦，那今年3月24号，比方说你要3月24号之前呢，你要申请到建造，不然就违约。那这时候呢，比方说这个市政府他可能就用了建造，他如果要让厂商一定要违约的话，他只要随便卡你，这个树保不给你，都审不给你，环评不给你，哦，就可以，哦，让你没办法取得建造，等于说球员兼裁判，哦，这种事情很多。那如果先不讲那么阴暗面的话，哦，不讲那么阴暗面，你说树保、都审、环评哪一个要先，哪一个要后？哦，哪一个先，哪一个后？就是说你要先申请哪一个？有时候啊，在行政机关这边也没有一个很固定的一个这个模式。那这样就推来推去，我去做树保的时候，一天都审先做，那你就送都审的时候，都给树保先送，推来推去，时间拖很久，哦，这是常见的，哦，各机关没有整合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那如果我们拉到整个行政法的议题上，其实像这种树保、都审、环评的这个决议结论呢，哦，它都不是管理统一，它其实都是行政处分，哦，都是行政处分。 那这个行政这三个行政处分呢，哦，是作为建造这个行政处分啊，哦，这也是一个一个处分啊，哦，一个处分，作为建这个处分的一个前提。但是三个处分呢，哦，各自有各自不同的这个机关，像以台北市而言的话，树房是谁管？是文化局管，哦，文化局管。那东省呢，通常是都发局，哦，都发局。那环评呢，环保局，哦，环保局在管。所以三个不同的机关，你会觉得，哎，你为什么不整合一下？为什么不大家讲好说先送什么就好？不会整合的，哦，不会整合的，因为就是反正台湾就很奇怪，我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哦，就是 很多事情，我就觉得说本来是好事一桩，哦，这样子打来打去之后呢，反正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像树保，很多个案这样子，其实依照我们的树保条例呢，是要符合一定的年纪以上的树苗保护法，就应该这样，对不对？哦，虽然树每棵都很可爱，哦，但是你如果每棵都要保护的话，可能这个成本跟政治考量，这是我想应该是可以去理解的，哦，可以去理解的。那在我们看到很多树保计划，本来就是，哎，你依照树保条例，平均只要保护 A、B、C 三棵树就好，就后来呢，保障到好几百棵树，甚至整个基地树都要保护。为什么？因为周边的居民跟市政府抗议说，哎，这些树以后移掉之后，我这老人家看不到这些树啊，就会心脏病就会发作。哦，真的看过啊，哦，就是老人家说这树不见了，我就心情很差，影响到我的健康，然后说明周边居民可以吸到更多金的机会。哦，所以呢，每个都要保护起来。哦，那一个建案就没办法推，那但这个是除非当然不见得啦，树的确很重要，哦，的确很重要。不过你要站在另外一边的立场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觉得说，那对于建商而言，或对于土地开发者而言，它的承受的变数其实很大。当然你会觉得说不要开发嘛，所以就有树多好。但是问题是说，如果你把允许它开发，你有什么理由去降限它产权？哦，所以呢，在我们讲到说行政处分其它最上游的部分，就是行政机关的做什么有时候呢，不见得是一个统一性的，哦，不见得统一性的，哦，所以大家在开始问你的时候，你的角度可能要不太一样，哦，不太一样。这个对这个观念的建立呢，对大家之后去，哦，看一些行政法的问题会很有帮助，哦，先埋下这个伏笔啊。好，那回头去我们看相关的这一个问题，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31页这边有关于行政这个公民交易委员会的函复，哦，这部分我们说它是一个在实务上认定它是关于统一或学说，哦，是有不同的见解，认为它应该是一个行政处分。那另外呢，你就重新开始看，我们先看到讲义的29页，哦，29页自己最底下这个案例，一个案例，说啊，有关于哦一个申请人呢向地政机关呢，啊，申请土地所有权移转，那行政机关就函复出啊，哦，这个因为哦申请登记的一个标的呢，因为另案这个法院呢，啊，有来函主这个所谓的查封登记。那希望呢，你向法院呢，就是涂销这个查封登记的查封这个预告登记之后，再来跟我去来申请这个关于土地的一些相关的其他的登记等等。那这样子的一个复函，哦，这个行政机关这样子的一个函复，其实实务上也认为它是行政处分，哦，一个行政处分，哦，那常常见啊，比方说呢，我们在做一个过户登记的时候，啊，比方说甲跟乙，啊，比方说甲跟乙买了一笔土地，好，然后呢，甲呢，哦，去申请要这个过户，乙这边呢，可能就发函给这个行政机关，跟他讲说啊，哎，这个土地呢，因为我跟他们买卖之间的纠纷，哦，先不要过户。那这时候行政机关就会怎么样？就会先停止过户，哦，先不户，然后就可能也会做了一项类似这样的，说相关申请这个申请登记的这个标的物呢，因为有这个失去纠纷，哦，所以呢暂不予登记，哦，希望能够怎么样之后，然后再来跟我申请登记。哦，那这部分其实我们看到的绝对底下这个函复呢，其实它没有通篇没有讲到一个否准这个字，这两个字都没有，也没有讲不准，也没有讲这个驳回，哦，都没有，哦，都没有。不过我们实务上还是一样认定它是一个行政处分，哦，一个行政处分。那这个我们看一看就可以。虽然说底下有判例在沿用啊，但是你在个案判断的时候还是会倾向认定它是一个行政处分的性质。哦，那第二个呢，我们看到30页这里就是我们刚刚到了，比方说讲到现在在征收事件当中呢，有一些司法上权利的争执，因为我们知道征收后面就是有补偿费的发放的问题，哦，补偿费发放的问题，那这块地到底是谁的，哦，因为我们说基本上这个被征收所有权人他必须领这个补偿费，那可能假说他是所有权人，乙说他是所有权人，哦，不相这个争执嘛，然后这个争执不下的时候，那有一方呢，比方说竟向这个主管机关呢去申请有关于核发的补偿费，那县政府就看到 A 两个人说，我给了 A 之后，搞不好 B 一定来跟我吵，所以我干脆先不要发，好，那我就给一个函啊，把它给 A 说啊，台端与什么什么某某人这个某乙之间的一个债权债务的这个私权纠纷呢，请乙啊司法途径解决，你不要来我这边吵，好，不要来我这边吵。那这里呢，其实 书上呢就有一些不同的认定，不同的认定。不过呢，就以这个个案上来看的话，似乎是比较倾向它是一个行政主任的性质啊，哦，比较倾向这个行政主任的性质。因为的确呢，因为你说这个所谓的合法补偿费，请求合法补偿费，这是公法上的权利，劳动法上的权利。那你否准的这个东西，虽然说你没有写这个否准两个字，你也没有写不准这两个字，不过呢，你实质上已经形成了一个什么新的对人民的一个不利的一个效果，一个法律效果，所以它应该是倾向于行政主管的性质。那讲到这边的很多同学可能心里会有点疑问，说，那学说上或者是理论上，如果我们把这么多东西都看成是行政处分，那是不是可以让人这个一时提救济？那行政机关这边的权利没办法得到确保，是不会。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学理上的观念或理论上，其实应该是这样的：我们把门先打开，哦，我们让人民能尽量可以救济，就很像我们什么看到这个交通标线的问题一样，哦，我们让人民尽量的能够以诉愿能力诉讼，哦，不要把它变成行政命令之后不能提起诉讼或者这个相关的争讼。那真正的把关者就是书院管辖机关，还有法院，有这一关的来反掉一些可能不太适合的一个人民的主张，好，人民的主张，又应该用这样的设计，尽量让人民可以选择他这个救济的机会。像我们讲到交通标线的问题，其实所有的题目，哦，大家之后去看国考题目的话，包括我们上一堂课所讲的，其实很多都是事实上可能没有什么理由，哦，可能真的没有理由，但是还是可以让他救济，哦，还是可以让他救济。像我们现在司法院很喜欢推一个叫做修复式的司法嘛，哦，修复式的司法，就是说呢，其实有时候法院的判决，它的重点并不是在于说那个书判，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司法正义得到彰显。像什么？他举到一个例子，哦，就最常举的就是环评的争议啊，哦，比方说呢，像我们刚刚讲到树保啊，哦，环保保义说，哎，这个或居民说，这个这块地啊，本来是绿野苍苍的，哦，那我现在要盖一个建商那边盖房子，我不高兴，我去打一个环评，我说你没有经过环评，或者是你不应该做的开发行为，这开发行为是有问题的。好，那这个过程当中，虽然可能之后，哦，法院可能还是判这个人民或法院这边败诉，但在过程当中，他可能就带着环保团体进去看业，哦，去看看说，哎，树都还在啊，你看每棵都很好啊，哦，标的好好的，对不对？房子呢这边盖的好多绿建筑啊，哦，让他能够觉得说，哦，这个政府也重视我。叫做修复式的司法，那其实在实践上来讲是几乎不太可能的啦。哦，这个通常我那天去开庭的时候，才遇到一个号称修复式司法的法官，哦，快被弄疯了，准备程序啊，开了一块大半年，我还在准备程序，每次都准备程序，准备到后来我这个都已经快真的快抓狂了。那结果讲到说呢一些问题的时候，我就提出了我的观点，哦，就是想要绕路了，因为从已经争点都已经讲差不多了，我就讲那个绕了一条路。就他就是皱了一下眉头，然后望着我，大概五秒钟没有讲话。他说：“他有什么讲的东西，我真的还没有想过，不如就写个状子来吧，让我好好想一想。”我就昏倒，三天之内写状子，然后这个意思。好啊，那这是修复事实吧？好像说就是经过这个过程当中呢，好，这样就带大家进去看看，然后这个建筑物有没有挖地，有没有被整啊等等啊，有被倒一些有废料啊，好让你能够放心。好，但我相信啊，最后如果是败诉的话，还是会上诉。好，这个司法正义并没有得到修复，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讲到说，这边所谓的这个司法途径或者就医途径的一个选择上，我们是希望让人民能够进来，哦，进来，让他的那个这个权利等等各方面的哦，不会因为什么，不会因为你没有办法进入这个程序呢，而可能得到什么，而可能会被这个抹杀掉，哦，我们尽量让他能够进来，然后呢，我们透过实际的拯救呢，把一些不合理的一个请求排除掉，好，哦，让合理的请求呢得到彰显，哦，是我们在学理上跟理论上面的一个这个关注点。那实务上的观点呢不太一样，他是希望什么？他除了讲求我们的司法修复司法这些法官之外，真正的实务的见解会比较倾向于什么？不要浪费就不要浪费，哦，虽然会很忙啊，一个月能够开一次这个会议就已经不错了，哦，就不要再一直在流进来，所以会在倾向说呢会把一些这个行政行为呢可以把它解释成是一个观念统治，把这个门弄得窄一点。哦，所以到底是行政主任观念统治，它其实症结点就在于说后面可不可以提起诉愿，哦，和后续的这个行政诉讼。那真正的一个关键点，通常都会在，哦，就是背后的原因就在这边啊。所以为什么这是兵家必争之地？哦，原因就在这里，哦，原因就在这里。那底下我们看到30页，哦，这边有一个某市的公务局呢，针对人民的检举，哦，违建，函复书啊，本件非属违建啊，哦，是一个没有完成法定程序，尚未领有使用执照的建筑物，哦，是否危害公共安全的问题呢？本局啊已经令函啊，责请勘查说明。哦，这边我先给大家一个观念哦，这边他说呢，没有完成法定程序，尚未领有使用执照的建筑物，哦，这个东西呢叫做什么？叫做 刑事违建，哦，刑事违建，什么叫刑事违建？哦，刑事违建是说呢，它本身的结构安全没有问题，哦，刑事违建，它结构安全没有问题，只是说它是欠了那个执照而已，哦，欠了这个相关的这个证照而已，哦，执照、哦，建造等等。那另外呢，有叫实质违建，哦，实质违建，什么叫实质违建？实质违建呢，就是说它的建筑安全、结构各方面的的确有疑虑的，叫实质违建。那这里这个函是说都是刑事违建，哦，是刑事违建。哦，那我看到一些县市，哦，今天我就讲了一个县市，有些县市，哦，那实质违建真是可怕。怎么讲呢？明明啊，建造给三层楼，啊，盖了六层楼，哦，盖了六层楼，哦，真的是可怕的要死。那时候去看一些房子，哦，在那个县市看一些房子，不是我自己看，是陪着另外一个人去看。然后呢，去看的时候，我就看，这不是盖三层楼吗？哇，怎么六层这样子？明白，还有电梯呢，哇，多好！这样子，那如果你是那个结构安全的，就有问题。好，当然我自己不是专家，然后就是如果有问题的话，就实质违建，哦，实质违建。那如果说它的结构其实没什么问题，它只是后面三层没有造的话，那其实一个刑事违建哦。那这边就是说呢，有个人民检举说，哎，这个有这个违建，哦，那行政机关就回说，哎，这不是，它只是一个。刑事违建的，它不是一个刑事违建的。那在三十一页最上面就可以看到，实务上就有一些不同的见解，有认为关联通知，有认为是行政处分。哦，所以呢，其实大家知道一点，像底下会看到很多也是做摇摆的。那大家在这个考试的时候，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一定两说都要并陈。哦，两说都要并陈。虽然说你可能很清楚的知道，两说如果他真的考你公平分析的案件，你可能很清楚的知道这件事情，可实务上怎么，但是呢，还是要两说并陈，然后分别去。在论述之后呢，讲定的这个观念的见解，那比较倾向，就是说真的要猜，或者真的判断不出来，它是一个处分或者是观念同时的话，我是比较建议大家倾向认定它是一个处分，哦，因为呢，从人民的权利的保障的角度来看，反正可能处分对人民的救济会比较有帮助，哦，会比较有帮助，因为在两个之间呢，有一些模糊地带的时候，哦，所以呢，两说并陈，然后最后选取行政处分，应该是回答这样问题的一个算是一个标准的。是，包括标准模式，除非说你有你的见解，认为说呢，其实它应该是有关联通知的，但当然也不能够说你错误，哦，但是你要把你的这个认定的过程，你要讲详细一些，哦，那三十一页这里呢，我们看到第四，他说呢，人民的土地啊，被规划为都市计划道路的保留地，哦，使用受限，向政府呢请求征收他的土地，那政府就还附说啊，这个都市计划道路用地呢，目前尚未有开辟计划，等将来有经费的时候呢，再行办理。那这部分实务上认为这其实是一个拒绝征收，哦，是这个应该是行政处分。不过这样的判例呢也没有被继续沿用。不过呢，就之后判断的话，也应该啊尽量把它认定成是行政处分，哦，行政处分。我们可以先跟大家讲一个关系，虽然说我们讲还没有讲到损失补偿，哦，但是我们对于土地征收的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是很草率的，哦，我们的土地征收条例，所以为什么之前在修改一些这个征收的部分的时候呢，我们会采取一个比较。这个过程中，很多人会抗争啊，然后有些人会有很多疑虑。其实我们的土地征收的政策呢，基本上有点蛮，是有点蛮横的哦，都有点算是客气的，是还蛮横，哦，蛮横。那另外呢，像我们这边所看到的这个道路，这个所谓的都市计划的道路保留地，就是都市计划的保留地哦，也是一个非常蛮横的一个处。它怎么样呢？比方说讲简单一点，讲白话一点，你家有块地哦，比方说在车站前面，那就跟你说呢，这块地划为都市计划保留地。以后我们要盖公园，那以后什么时候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那大家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我们不要直接政府不要直接征收你的地就好？为什么要用保留地的方式？因为呢钱不够，哦，因为可能现在他没有钱发给你一个补偿费，所以他就先保留地。而且保留多久没有限制，哦，没有限制，这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有些人就是等不下去，就是说你这样给我这样子做，那征收吧，我可以拿到一些钱，哦，可以拿到一些钱，不然的话我这个地在这边。所有权责任也还在，相关的税捐我可能都还要缴，因为减免没有错，但是我的相关税捐我还要再缴。那这个这块地的价值也会贬损，哦，比方说你的地，就算计划地段被划成保留地之后，还有谁敢卖？哦，没有人敢卖，哦，因为之后的可能都要铲掉。那这个时候呢，人民你要请求征收，就行政机关说呢，不给你征收，哦，不给你征收。那这个情形呢，其实应该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行政处分。哦，那过去这个判例虽然说是被这个在沿用，哦，或者他的一个观点认为到目前为止还是可以去继续沿用，哦，你不要沿用这个判例的问题，但是在实际判断的时候，这个都市计划保留地的似乎看起来应该，它这样的一个这个拒绝应该还是一个 具体的主办的一个性质。那其实像这个很多我们在都市计划的部分，除了这边保留地的问题、征收的问题，其实是长久以来被诟病的之外，另外像这个公用地役权，没有，好像我们市值第400号的公用地役权，目前为止都没有发放任何一毛钱的补偿费，补偿完全都没有，完全都没有。那另外呢，像最近可能大家有看到新闻，会偶尔就注意到是那个士林院。士林院的那个都更案，都更案，那依照我们的都更条例36条，可能这个钉子户了，所谓的钉子户呢，可能就会被强制执行，强制执行。那钉子户分成两种，分成两种，一种是真的很可恶的钉子户，但是另外一种是他真的不想搬，真的不想搬。那可恶的那种，我可以先也可以顺便介绍给大家，这个跟我们的行政法呢也蛮有关系的，就是说啊，大家如果这个等一下下课或者以后啊，之后有机会的话，去那个林森北路还有那个南京东路口哦。比方说，如果是南京东路口，就是南京东西路这样的话啊，就是比方说横这条南京东西路，比方说是南京哦。那除了这条呢，如果是林森北路的话，路口呢有一个饭店哦，就是先不要讲它名字哦。路口这边有个饭店哦，在这个地方有个饭店。应该有印象的话，你这边就往南京东路口这样走，会有一个饭店在这边。那这个饭店呢，你会发现很奇怪哦，它的那个它不是很完整，它不是很完整，它是有一块这个低矮的地方，卖凤梨酥的啊，卖什么的在这里哦，手机的啊，一块在这里。所以它大门是有等于说有两边这样一个饭店，变成说有一块缺角，有一块缺角。哦，这就是钉子户，钉子户。当年呢，他们在谈判的时候，那我没有直接参与这个个案哦，只是听这个业界在讲的谈判，就是那在你说在盖这个饭店的时候，其实有想要跟这个地主谈，说要把这个土地买回来，但是呢，一次开价比一次高啊，后来就不理他了，不理他之后，你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这叫做可能是比较可能是如果大家讲说是需要一点钱的钉子户的话，就是这种，像类似像这种，但个案的细节呢，我不太清楚，不方便评论。那其实呢，如果我们在讲的话，其实之后啊，如果这块地要再盖房子的话，黄色这个地方要盖房子不容易了，几乎可能不能盖，它几乎这个基地面积太小，反而它是最大的吃亏者，就是这个钉子户，它可能讨不到任何便宜。那当然没看到很多钉子户讨到便宜的啦，就是一平地卖了600万就赚翻了，也有。那通常现在越来越难，钉子户是越来越难生存。不过有些钉子户呢，它像我们今天看到福林院这个，当然我也不知道说它个案的细节是怎么样。不过有些人他的确，他喜欢住在他原来的房子里面，他觉得住得很舒服。就我们在第一这个例会讲提到人性尊严的问题，你说呢？我给你一个更好的房子，给你更好的补偿，问题是我不想搬，为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行？这真的是很奇怪。就是你都市计划这样的一个公益，都市更新的公益，跟人的这个部分的我的居住的财产权等等，在衡量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的法律规定会偏向这个所谓的都市更新的这一边？当然有个都市一个很好的景观，但是我们所乐见的，但是有等于说这个强度可以强到说我们把一个不愿意搬的人搬走这样的程度吗？当然呢，这钉子户呢是另外一回事。问题是，如果他真的是不愿意搬的人，那你这样做，这条路是很危险，我认为是很有意义很有意义。很多律师同道对这一点也是很有意见不过你看他发展怎么样这是这个大家可能在这个考试的时候，有之余的你可以关心一些，因为这都有可能变成考题的一部分一部分像都更条例36条，那核心性到底怎么样？到底他这个在利益衡量的时候，是不是会牵涉到这个等于说过度侵害的问题？我认为是极有疑义极有疑义但是最后大法官会不会到大法官那边去，以及他会受理，以及他会做成一个真正的一个释宪在未定之天是未定之天。好，那这个是。看到就是要保留地这个部分，另外呢，31页第5这里呢，就是一个跟之前有点类似的，我台湾的请求呢，非本机关所管辖，请尽向其他机关的来申请办理。那目前的实务上是有认为呢，是属于这个管理统治的，其实有认为是行政处分啊，还是要做个案的判断。就考试的时候呢，反正不管你遇到是哪一种，刚看到这些东西哪一种，那你都是一样，就是行政处分管理统治呢，两者。说并列，并列之后你选择一个比较你认为是可以，你说是你认为是比较适合的一个答案。那通常呢，如果你不能够判断的话，倾向认定它是一个行政处分。那34页以下呢，只是看到另外一个回事。 一样，是这个行政处分跟专利同时的一个争辩。不过呢，慢慢的已经剥离了哦，这个拒绝含糊这样的一个领域了。另外，像比方说呢，劳保我们垫偿雇主积欠工资后代位求偿的一个法律性质啊，好，那比方说呢，像雇主呢，比方说积欠劳工一笔薪水，那劳工这边呢，可能他也没有钱去告雇主，那这时候呢，劳保局啊，这个劳工保险局就会先把，比方说呢，雇主他应该要发给这员工呢一个月1万块，好，比方说欠了6个月，好像12万的薪水，那这时候呢，劳保局就会先发给这员工12万。那最后这12万呢，再去跟这个雇主的求偿。那这个求偿的性质是什么呢？哦，那依照我们这个14595号解释的一个见解，认为它只是一个司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它并不是一个什么，它并不是一个所谓的行政处分的性质，哦，行政处分的性质。那另外呢，其他的跟行政处分相关的，比方说35页，哦，像核准或废止命令的行为。那这部分我们在讲到行政命令的时候，是先跳过去了，先跳过去了。我们知道行政命令本身呢是不能够争讼，或是不能够争讼。那如果行政机关呢，它做成了一个行为，它核准或者是废止某一个命令，那这时候呢，到底它是这个行为的性质是什么？有些学者认为呢，这个应该是少数说了，认为是行政处分啊，所以呢，认为说有些人民如果说你是相对人或利害关系人的话呢，你可以去提起行政诉讼。不过多数说的是采取命令的一部书啊，不能够就记。他们说呢，不管是核准或者是废止命令呢，都只是命令本身的一部分而已，所以一样都不能够作为征收的标的。好，这是这个第二个另外一个部分。那再来是有关于这个都市计划变更的法律性质。好，这个地方比较重要，好，比较重要。虽然说已经是很早期的一个释字了，好，不过呢，在目前的考试呢，它的重要性呢都一样还是在，好，还是在。那所以我们看到，就什么叫都市计划的变更哦？其实都市计划变更，简单来讲，我们讲具体一点啊、哦。比方说，这个地方呢，本来是讲实际案例好了。比方说呢，像这个我们刚刚讲到天灯的案子嘛，对，天灯现在落脚的地方呢，它就是这个某个县市哦，某个县市啊。比方说呢，哦，这还有两块地在这里，两块地，地它不会这么方正啊、哦，三块地。地不会那么方正啊，不会这么方正啊。但是我就先讲说呢，就是讲一个简单的例子好了。比方说这边放一个天灯，好，把台湾馆放在这边，台湾馆哦，放在这里哦。那这块地呢，哦，那当然整个地的用途，它可能啊本来是嘛，然后本来是农业用地哈，哦，本来是农业用地哦，那这个事实不符啦，我们就只举例而已哦，农业用地嘛，然后旁边呢，比方是工业用地，哦，工业用地，哦，一个农业用地这样，但通常是不会农业用地旁边有工业用地，然后都比较少见，然后我们就讲例子而已，好，哦，讲例子。那这时候呢，哦，我们说要做所谓的都市计划的变更，为什么要变更？如果你要把台湾馆放在这边的话，你就是农业用地啊，农业工业用地，谁要去看？你会想去看这个台湾馆，然后旁边还有一个烟囱那个冒烟吗？哦，很丑嘛，对不对？很丑。那对观光也一定没有什么好处，所以你要把台湾馆放在这边的话，你旁边呢一定都是希望什么？希望是一些观光景点，甚至希望有这个商，这个等于说各个这个商家进入，更甚至希望有什么观光饭店在那边旁边设一下，哦，或者是呢旁边有一些住宅哦，在这边哦，比如说把这个整区呢带动起来，哦，或者有一些商业办公大楼等等哦，你希望是整区会有统一的发展，所以你会把什么？比方说农业用地，你把它改成商业用地，哦，商业用地。旁边的工业用地呢，你可能把它改成商业用地，商业用地。那这边的工业用地可能觉得说，哎，已经很多商业了，哦，那我们这边能够做这个住宅用地，哦，住宅用地等等，哦，你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规划。这叫什么？这叫做都市计划的变更，哦，也就是土地使用分区的一个这个改变，而且改变。那有一种东西叫通盘检讨变更，通盘检讨就是说是一个大范围的，哦，大范围的一个变更叫通盘检讨。那像这种，比方说你是这个，比方说你是我讲的是。底下这块地的地主，那他针对你的地，把你从工业用地变成商业用地，就是对你来讲是个别的检讨变更，是比较细部的，有点针对性。那大法官解释呢，156号呢，就说啊，这个比较细部的啊，比方说对某甲而言，你工业用地变商业用地，就是一个什么个别的检讨变更，对你来讲是一个行政处分，哦，是一个行政处分。那如果是通盘的检讨变更，大范围的，那就是一个行政命令，哦，行政命令。那这样的说法，当然很多学者批评啊，说应该要做实质认定，应该要做实质。因为有时候呢，个别检讨变更不见得会侵害到你的权利，但是通盘检讨变更可能还是会侵害到你的权利。所以学术上认为呢，156号解释其实有问题，应该要做实质认定会比较好一点。哦， 不过呢，到目前为止呢，一五六八其实似乎啊都还没有被修正，或者是呢没有被补充哦。所以呢，目前来讲，一五六八其实所接触的这个原则呢，至少还是我们实务上所秉守的一个这个部分哦，秉守的一个原则哦。所以呢，对大家来讲，是我们讲到都市计划的变更。但这个变更是一个正面的变更，是好的变更。我们说正面或好，不是对环境或对公益啊，是对某甲而言。把工业呢变成商业，然后变成这个住宅等等，其实对某甲也是一个利多啦，哦，可能是一个利多。但如果说呢，本来某甲它是这个住宅用地，把它改成工业用地，对某甲也可能土地价值就会减损，哦，就会减损。那这时候呢，对，假如说某甲他说，哎，针对我这块地把它变成工业用地，我可以提什么行政诉讼，或行政征收，哦，等等，哦，这叫做都市计划的一个这个变更的部分，哦，那也要看情形啊。如果是个别地方变更的话呢，也会有行政处分的可能性。那既然行政处分，就有继续行政征收的可能。那另外呢，如果它是一个这个通盘检讨变更，那通盘检讨变更它只是一个什么一个比较这个广泛的，哦，就可能对不特定多数人的，啊，所以呢，实务上认为，哦，它只是一个所谓的行政命令。那既然是行政命令，就没有进一步在行政单独作为行政诉讼标的的一个可能性哦。好，那36页最上面这里，主管机关啊，对于农林水利会会员资格的否定哦，那判例来讲的话是，就直接认为他是行政处分哦。我们要知道农林水利会他是公法人哦，他是公法人。那公法人呢，他去否定了一个他的会员的资格，那这个其实对这个会员他的一个公法上的权利是有影响。好，是有影响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否定，它其实是一个行政处分，一个可以征送的行政处分。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说，为什么会有人的这个农业水利会会员资格会被否定？其实呢，很常见，很常见。像我据我所知呢，很多人，像比方说他底下呢，可能很多农地，为什么底下很多农地呢？因为他可能是某一个基石工业的一个管理人，那他就会用各种方式呢，希望把什么，把一些这个地啊，变成他自己的名字，或者是呢，他借由他这些地的管理人的身份去登记作为农民，哦，登记呢是农业局会的会员，登记呢作为是这个农会会员，用这样来贷款，哦，来贷款，贷款之后那里就不见哦。那这是在我们这个民间金融里面的常见的一个这个黑暗面。那如果呢这样的一个资格被否定，哦，包含了这个像我们看到农业局会员资格被否定，其实也是行政处分，你可以去征送。那另外呢，像以下这个争点，县政府呢对于农渔会总干事聘任的一个核备，那这里呢其实就有点分歧啊，一个是行政处分，一个不是行政处分。其实呢，理论上也都应该是行政处分，都应该是行政处分。我们跟大家讲过呢，核备这个东西，好像还没讲到，因为我们本来是要保留在地方自治的部分呢才讲，我先基本观念可以先提啊。我们有看过两种东西啊，一种叫做核准，一种叫做备查。哦，备查。哦，中间呢有一种东西呢叫做核备。这个我们在讲到地方制度的时候，比较会讲到这几个概念。不过我们可以先提，哦，先讲到行政处分，我就先提这三个概念。好。核准比较简单，哦，比方说我今天我要做一件事情，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哦，就是我们要对一个某一个这个道路，我们要封街，哦，封街举办演唱会，我要这个可能要经过核准。那核准本身呢就是一个行政处分，哦，就是行政处分的性质，哦，没有问题。那底下这个备查呢，哦，备查就比较麻烦一点，哦，备查它理论上它应该也是行政处分，哦，我们说在理论上或在这个学理上它是处分，不过呢，在我们的实务上，我们最高行政法院的实务上，认为它是关联通缉。其实最高行政法院的见解是非常有问题的。其实备查这件事情呢，它也会发生法律效果。虽然我们讲核准就是准的一个申请，备查呢，其实从它字义上来看，就是备，先准备给人家查，准备给人家查。像比方说，我们今天做了一个章程，然后我们送给这个主管机关做备查。那其实主管机关并不会做什么实质上的一个认定，不会说啊，我今天这个东西我不准你，哦，不准这个章程不对，哦，不准你，不会，哦，他只就是收起来，哦，看看形式要件都已符合了，哦，那收起来之后呢，以备呢，之后万一有争议的时候拿出来查好， 拿出来查考。所以我们讲的更这个清楚一点的话，其实备查它是一个形式审查，它是一个形式审查。那核准的是一个实质审查。那其实不管是核准或者是备查，即使是备查，它可能对人民的权利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哦，像有时候呢，你这个备查的有无可能会影响到你事后在申请其他的这个资格或认定的时候的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程序，哦，对你来讲可能会有一些法律效果。所以备查它应该也是一种行政处分，不过我们的实务上认为它只是一个管理统治而已。哦，管理统治它等于说认为呢，既然只是刑事审查，就应该是管理统治。但其实这两之间呢，其实并不是能够画上等号的。好，这是我们先讲到这边哦。那中间这个核备呢，就有意思了哦。核备对不对？一看就知道是这个两个人的私生子哦，一个是核嘛，核准的核，然后备呢就是把备查的备拿起来，核备，这个都兄弟无人所独创的哦，就是把孙中山精神的发挥到极致哦，这个东西。那核备其实又核又备啊，其实很多学者说不三不四哦。那它是什么性质呢？它其实真的要讲理论，它也是一个行政处分。为什么呢？它有核在里面。所以你有核有备，其实呢，备其实就已经是核准的啦，哦，就核准的啦。因为我们把实质审查加形式审查的结果就是什么？就是实质审查，哦，就是实质审查。那最后的结果就是它是行政处分，哦，是一个行政处分。所以这边来看说，哎，对农会、对渔会的一个总干事的一个核备，其实都应该是行政处分。虽然说目前我们的一个实务上会有分歧的一个见解，但这份见解并没有一个理论的支撑，哦，只是一个个案的偶然而已。哦，虽然它是做相关的判决，它或判例哦来做参考，但是并不能够做一个真正的依据哦。那大家之后在援用判例的时候，你要很小心哦。像在实务上面呢，最近就有几个法官这样，他们怎么样去做？像有一些这个行政法院的一个判例，或者是标行政法院的一些这个所谓的普通法院的判例，都很早期，比如说十几年、二十几年。那律师呢，很喜欢立判例嘛。好，那其实判例不得不引嘛，因为法院进来这边不可能视而不见。引了之后呢，法院的法官呢，我已经听到过两次的话，不是对我讲，是对别的庭的这个律师讲，说：“哎，大律师啊，我们现在都已经民国101年的，哦，101年的，你还拿这个民国16年、17年的判例来拘束我，你这什么意思啊？”哦，就很生气这样子。问题是，我说你没有变更啊，很有可能是你当到最高法院的法官把变更掉了，然后你还不是啊？但是律师上不能讲这个话，只能把口袋里钱数一数，说话我赚的比你多，我用这样来聊表一下自己的那个优越感而已。哦，是真的，因为之前在台中遇到一个律师，在昨天哦，他就跟我讲说，他每次呢碰到法官我讲话不合理对待的时候，他都把手伸到口袋里面去算他的钱，他随时口袋就放10万块在里面。我说我随时可以丢10万块，你做啥？丢不丢得出来？啊，就一样用这样来让自己心情平和一点，然后就会开始啊，被骂的时候还是一样哦，可以很心平气和的跟他面对面沟通，而不会像以前一样就是拍桌子哦。那这边呢，我们说核备啊，其实应该都是现在主要是都是很好的事情，就是虽然说有早期的判例哦，但是呢也是不能够就用这个判例的拘束了，对他性质的认定。那37页这里呢，我看到有的行政程序行为的法律性质，哦，行政程序行为，那这个问题也蛮有趣的，就是说啊，依照我们的行政程序法174条的规定，哦，今天这规定呢，它是一个很明显的重实体轻程序的规定。它怎么说呢？它在行政程序当中呢，有些处置呢，你都必须要跟实体决定声明不符的时候啊，要一并来一并声明。等于说，比方说你在做成一个行政处分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哦，你可能中间会有很多的程序处分啊，哦，程序处分。那这个程序处分呢，不是一个实体的处分，它只是程序上面的一些相关的措施而已。哦，比方说呢，像你在做成一个哦，比方说课税处分前，你可能呢会有一些程序处置哦，你调查也好，或者是你提出他命他提出一定的这个资料也好哦，那这都是程序的部分。那对于程序部分呢，我们的行政程序法174条是规定呢，你不能够单独就急，不能够说，比方说我今天要课税的时候，我先给你做调查，你对这个调查你就先做了一个行政这个征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定呢？其实为了确保我们的行政效率哦，行政效率。其实整个行政程序法呢，都是在两组价值之间拉扯，一个是行政效率。行政效率，另外一个呢是人权保障，好，人权保障。那174条的规定呢，很明显就是一个考虑行政效率的一个规定，好，行政效率的规定。 那他是希望怎么样？希望呢，人民不要借由所谓的对程序行为的就近的来推迟整个行政程序的进行。哦，其实呢，很多情况都是这样，就是你人民就近之后，很多事情都 pending 下来 ，pending 下来之后，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重新开启。哦，所以呢，我们就透过174条的规定呢，我们偏重行政效率。你说人民有不服的时候呢，到我真的给你做成一个不利处分的时候，你再一起救济吧。所以隐含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说有可能程序是违法的，但是不合法的，对不对？哦，实际上来讲，如果你都服气了，那你就不用再争啊，就不用浪费这些这个司法资源，也不用浪费行政资源了。好，那这边呢，就有叫做所谓程序处分，好、哦，程序处分的可能。那这里呢，我们先看一下哦，看一下这个94年财资150号的一个。裁定，他说呢，准备行为呢，并没有设有拘束力的法律效果呢，者呢，因为欠缺规制的性质，并非行政处分；如有规划的性质、规制的性质啊，亦因其并非完全终局的一个规制，为程序经济就是诉讼就是行政效率啊，哈，不得对其单独进行行政征求，应予之后的终局决定的一并申复。那后面这边所讲到的，如有规制之性质啊，其实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行政处分，哦，就是行政处分，只是这个行政处分呢，它是在。它并不是一个完全的终局的一个处分，它只是一个程序性的处分。那依据我们的174条的特别规定，它必须要跟着实体决定不服的时候来一并来申命。那这个，我说174条它彰显一个东西，就是说呢，其实，程序上的行为呢，它有可能是行政处分，也有可能不是行政处分。那它是行政处分的话，就是可以去就近，是它因为174条特别规定的关系，所以它的就近呢可能要往后推迟。但是呢，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哦，程序行为呢，它不见得都不是行政处分，这个观念要先建立。所以有些教科书呢，我就看到说那写说，哎、欸，这是程序行为，所以它非行政处分。好、哦，那这样的论述呢，就有错误，好、哦、是有错的。那我们可以把程序行为呢分成处分和非处分这两类。那对于处分或非处分两类呢，好、哦，其实都是要往后面才能够申明，不能够提前不服，那因为只是因为这个行政效率的考量，因为174的特别规定的关系，哦，这是请大家要建立的观念。哦，程序行为也有可能是行政处分，是它的就近的可能会往后推迟。好，那38页这里啊，说就这个环境影响说明书呢，所谓的这个审查结论，哦，审查结论，哦，翻译的这个结论，翻译结论里面呢，不外乎就是什么通过，哦，不通过，还有所谓的有条件通过，最常见的呢大概都是有条件通过了，哦，这个不通过的几率其实也有，但是不多。那这个所谓的环评的一个决议、哦、通常是经过，比方说某一个县市政府或者是环保署，它底下会设一个环境影响评估委员会。那环评会所谓的这个决议呢，哦，这个是它结论，哦，这个决议，哦，其实呢就是一个会影响到，像我刚刚讲到，如果你是在台北市你要申请的话，如果你的环评没有过，环评没有过，基本上你就不太可能有建造，哦，不太可能建造。所以你这个审查结论，哦，可以看到38页这里有点财资的519号的一个跟裁定，好不好？先把判决来裁定，哦，这个是底部了。那这个9点财资第519号的裁定呢，它是说啊，最底下给我们看到，哦，此项审查的这个结论呢，难为对开发单位呢不具拘束力，啊，原裁定任期呢未对外直接发生法律效果，非行政处分之有无误，所以请他认为说这种法定的结论应该也是一个行政处分的性质，啊，因为它最终发生一定的法律效果。那39页最上面这里比较简单的一个，对于受训请求的这个驳回啊，是一个行政处分，啊，100年的判决，受训请求的这个驳回，啊，好，这是几个有关于，啊，行政处分呢，它跟啊管理层之间的一些区变的问题，啊，区变的问题，这在实务上的这个征讼上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部分，啊，一个大众啊，一个大众。那很多律师呢，大概也还能够处理到这个部分。那进一步我们要看到的是有关于讲义的40页啊以下，有关于行政处分它的类型，啊，它的类型。那行政处分类型里面呢，其实最重要的分类呢，应该是这个其中一个就是第一种，下命处分、行程处分以及所谓的确认处分三种。那下命处分、行政处分跟确认处分呢，分别是什么样的情形？你先看一下定义，然后过程去稍微看一下说的三者之间啊，尤其是下命处分的部分它的重要性。那下命处分来讲，我们说定义是啊，命相对人为特定的作为、不作为或容忍的一个行政处分，哦，例如说像我们最常举的课税、哦、罚款、哦、征兵、哦、集会游行的解散命令、哦、警察为了维持秩序而为的各种这个秩序行政的措施哦。然后讲到征兵，好像我前天看到一个报章写说，因为兵太多了，对不对？哦、所以呢要放宽那个就是 可以用当地的标准，看到之后还蛮火大的。虽然说，如果说各位有受益者的话，我先恭喜你啊。不过，作为一个已经当过兵的人来看的话，会觉得蛮不满的，因为这样子你没有读到这一点。好，那这里就不公平了，因为像以这兵役来讲，当然最著名的是路易克的事件，跟大家也分享过这样的案子。其实呢，这个有时候是个相对剥夺的感觉啦，相对剥夺，就是说有当了两年，然后看到当一年就不太爽，当一年看到不用当就不太爽。所以大家在就是可能各位男生哦，在那个写自己的履历和自传的时候，要注意一些，如果你是没有当兵，不用补写这件事情。哦，因为那天看到一个自传，一个履历啊，它就是那种特别免疫哦，不要讽刺这样的地方，就是笨蛋哦，就是笨，真的很笨。为什么呢？因为当然免疫有很多种可能性，但有些人真的不能当，真想当不能当嘛，真的有这种人哦。那这个是没办法，这是没有办法，就可能身体有些状况哦。当然这是绝对是我们都可以体谅，没有错。但是呢，不是每个都可以体谅哦，不是每个都可以体谅，因为有一个当兵当了很久的老板，看到你免疫两个字哦，或者是那种观念里面说没有当兵不是男人，看到你免疫两个字。大叉叉丢到垃圾桶去，哦，那我还好，还把它放在桌上，是被别人丢到垃圾桶去，哦，不是我错啊。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党派，哦，党派，我遇到过一个来应征，说还在学校里面当助教，有人应征助理，然后呢，他就上面就自传就写说呢，我是深绿的，哦，是 dark green， 哦，还用英文语言写 dark green， 还是 dark green 这样子，然后来说我是帮了谁，我是绝对效忠这个。就是说，他的理念，他的志愿就是要建立台湾民主共和国啦。哦，当然这个部分是每个人的政治主张是无所谓，但是你在写自传里面的时候呢，哦，基本上都会有很大的问题，很大的问题。那这个都应该大家规范都有错，但是免疫这个部分请大家要注意，因为这有些人对这个不用当兵男生会有一些小小的意见，哦，小小的意见。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当替代役的。替代役也有时候真的是不得已当替代役啊，家庭因素、宗教因素等等哦，这都可以体谅哦。但是有些人不排除有些人还是奇怪哦，大学都没有毕业可以去那个新北市教育局哦当替代役，哦，这也是蛮奇怪的一件事情哦。我是百思不解哦，既然说要抽那个根本抽不到哦，根本不用想，根本就基本上没办法，不太好抽这个东西的。那这个为什么可以当呢？我也觉得很好奇啊。是因为不学自通嘛，就偏重英语吧，哦，所以我就不去多问，哦，那当然就是说，像这种征兵处分，哦，就是说他给你一个命令，哦，就说你要什么时候你要入，哦，什么时候你要入。其实那时候我都很想对那个征兵处分提个行政诉讼看看，哦，看看有什么结果。我后来想说呢，这个已经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再回想起来就快要退伍了，哦，来不及了，哦，那不想再退伍，一定提行政诉讼啊，我就不会跟自己过不去啊，所以就算了，我就算了。那大家可以试试看，我可以免费帮大家去做这个事情，哦，然后没帮你处分没有关系。那另外呢，行程处分就是比较不一样哦。行程处分其实我们可以跟行程判决或行程权啊，其实可以做一个联想的哦。你像行程处分直接设定这个变更或消灭一定法律关系的处分哦，等于说你不用做什么事情的，你就已经这个整个权益状态就已经发生变动了。这跟下面处分什么不一样？下面处分呢，其实是要有一个实行的行为的。比方说呢，我今天命令你当兵，哦，我给你个征兵处分。比方说你要在这个101年，哦，比方说3月30号来某个地方海城公里啊，金六级或者是什么都换去报道。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一个什么？你负有一个你在那天你开始你要去当兵的一个义务，哦，就承担这个义务。但是你是不是能会去做？不知道，有可能会动用到执行，哦，执行。但是如果是行程处分的话呢，基本上就是说。什么都不用做，反正权益状态就已经改变了。像什么？像我们这边看到的公务员任免哦，那核发或撤销建筑执照哦，队伍的一般处分哦，核准规划或准许专利等等。另外还有一个呢，可能大家会更熟悉的哦，其实我可以问大家一个问题哦，比方说像这个退学处分哈，我们说对一个学生，那时候我们在讲到特别权利关系的时候，我们也特别讲到过啊，退学处分。退学处分是一个效力处分还是行政处分？这个部分呢，其实连法院都有搞错过，哦，连法院都有搞错过。那用退学处分来说明，其实这个所谓的效力处分还是行政处分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哦，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例子。我退学处分，好，我们讲，比方说某甲被退学，啊，被退学的对做退学处分的时候，他可能还在学校里面，可能在图书馆看书，可能在课堂里面上课，哦，或者是可能在校园某个角落里面。当他这个退学处分做什么，比方说送到他手上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呢，他就已经丧失了学生的身份，还是说要等到把他这个人啊架子花大绑，然后丢从这个教室丢出去，丢到校门外面去，往这个县以外不要超过，这才算是一个行政，才算是这个处分已经达成那个效果。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他应该怎么样，应该送达给他的时候，他就顺到学校里面，或者是他拿到处分之后绕一圈再回到学校里面来，他都已经不再有本校学生的资格。好，所以呢，退处他应该是就是一个行政处分，不是行政处分，所以他没有执行的问题。所以会讲到说，只有下面处分才会有执行的问题。那对于处分来讲呢，其实是一个形成处分，然后形成一定的权利状态。哦，等于说对你一旦做成，并且对你送达之后，那你的学生身份呢就从此开始丧失掉。哦，丧失掉。哦，对于处分，大家补充一下，因为在我们的高等行政法院有一个判决里面呢，竟然认为退学处分是一个下面处分，意思就是说他把人家五花大绑绑出去才算是执行完毕。哦，那这个部分是一个有问题的啦。哦，那我想。这样讲之后呢，大家应该对于这个下面处分跟行政处分之间呢，哦，应该会有一个印象。哦，一定。那再看到41页最上面讲一个小小的观念就好，就说呢，行政司法关系的行政处分，以及呢行政处分发生司法上的法律效果是有区别的。其实呢，这边我们所谓的形成司法关系的行政处分，这是指什么呢？哦，当事人之间拥有司法关系存在。那区主管机关跟做成一个介入处分之后，哦，才产生一个权利义务变更的效果，才完成一个法定的一个手续。比方说像这个所有权移转登记，哦，不动产这个所有权移转登记，哦，就是像类似这样的一个申请。那另外呢，像行政处分发生司法上的法律效果呢，哦，是指行政处分的发生具有司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哦，这部分是可以去也可以做个区分的，哦，可以做个区别，哦，这是简单的观念而已，哦，其实不重要。那另外呢，在我们的效果上，很多这个当很多行政处分的效果，一旦处分做成呢，就会使一定的法律关系呢直接发生了变化，啊，原则上并没有一个执行的问题，啊，并没有执行的问题。那最后一个是所谓的确认处分，啊，确认处分，确认处分，大家从上面就可以知道，是确认一定的法律关系的这样一个处分，啊，可以看到是确认一定法律关系，啊，那包含了对法律关系的一个准否的确认。以及呢，对人的地位或物的性质呢，在法律上有重要意义事项的一个认定。那所谓的法律上具有重要性的认定，啊，比方说像这个，只说直接影响的法上法律效果者而言呢，啊，比方说什么像有没有法律关系的存否的一个确认处分啊，那比方说土地登记啊，啊，或者是这个耕地的一个租约的登记啊，或商标专用权的范围的评定等等。啊，那第二个是有关于人的地位或物的性质的。确认处分，比方说户籍的登记，或者是资格能力证明的发给等等，这些呢大概都是所谓的人的这个地位或是这个物的性质的一种确认处分。那像我们这个口袋里面这张所谓的中华民国这个国民身份证，身份证，那其实也可以问一个问题嘛，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身份证，对不对？我们如果身份证拿去丢掉了，或者是我们没有核发身份证，难道我们就不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吗？或许也不是啊，我们台湾国的国民，对，好，或是中国的国民这样子，但是我们。撇开这些很极端的来看的话，其实我们有没有中华民国国民的身份，其实不是看那身份证，那身份证顶多只能看成一个，它这个核发也只能看的是一个确认处分，啊，确认处分，确认你有中华民国这样的一个身份，但其实呢，你本来就有这个身份在，好，啊，这是我们可以去进一步去看到的。那它的效果是什么呢？是所以上面这条说这个处分呢，是对于某特定法律状态的宣示，已经做成呢，啊，这个宣示就有法律上的效这个拘束力，啊，原则上也没有所谓的执行的问题。那只有什么有执行的问题？只有下面处分呢才会有所谓的执行的问题，啊，执行的问题，啊，这是我们首先要去知道的，啊，因为行政处分它只要一旦做成之后，法律关系就已经变更了嘛，不需要去执行，不需要把人家五花大绑排除出去了。那另外呢，你说确认处分确认一定的法律关系，这也不会有执行的问题，好，是第一个分类，下面行政跟确认。那这个分类呢，可能会跟我们之后要讲到的行政执行呢，会有一些关联性，好，会有一些关联性，好，是我们首先要跟大家这个说明的。那再来可能讲一个42页呢，是第二个分类，好，叫做受益处分、负担处分以及符合处分，好，那这个是应该比较简单的分类，那这个之后在我们讲到有关于行政处分的一个废弃的时候呢，会派上用场。一个是什么？受益处分，好，受益处分，受益处分从顾名思义就知道说是对人民有好处的一个处分，好，给你一个好处。那给你一个好处呢，就会有什么问题？就会有信赖保护的问题。所以受益处分呢，永远都会跟 人民的信赖、利益保护站在一起，站在一起。等于说呢，你如果你看到有受益处分，你立刻就应该联想到所谓的信赖保护，好，信赖保护。为什么呢？因为受益处分会有被变动的可能性。好，比方说，我本来给你一笔钱，后来不给，后来不给。最常见的例子呢，像我们刚刚看到的，就是这个捐赠一笔文物呢，给行政机关，一开始给你说2亿，后来呢只剩下200万。那这个时候，其实前面这一个给你2亿认定的处分，其实相对就是受益处分，就是受益处分。那你做这样的变更之后，对我的信赖利益有没有什么妨害？就是一个可以考量的重点，可以考量的重点。那所谓的负担处分呢？哦，先看受益处分的例子哦，说包含像核发开发许可啊，哦，准许商标注册啊，哦，核准专利啊等等，哦，给你一定的身份，给你一定的好处，都是所谓的受益处分的一个性质。那再来呢？负担处分哦，顾名思义，我们知道它其实是一个让人民承担一定的不利益哦，比方说呢，像车税啊、罚房的免职啊，或撤销或废止一定的这个开发许可哦、开发许可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呢，我们说受益跟负担之间好分，一个是给你好处的，一个是给你坏处的哦。那底下有一个小小的提示啊，说呢，这个区别实力在哪里哦？那已经提过了，司法上面如果呢，行政机关想要这个等于说把一个负担处分或者是一个受益处分变更的时候呢，对于你要如果你要变更的时候，对负担处分，比如说你对于负担处分你所受的限制会比较少，那受益处分呢，应该因为会考虑到相对的一个信赖保护，所以不能够随便做，好，不能够随便做。换句话说，你当你同样你要废弃一个行政处分，那这个行政处分如果是受益处分的时候，你要废弃它，门槛会更高。那如果相对而言，你要废弃的不是一个所谓的这个受益处分，是一个负担处分，你的门槛会比较低一点啊，因为你要把我的负担，把我这个不利益拿走，其实每个人都会欢迎啊。那是这样，然后在诉讼法上面，行政诉讼如果采取诉之形态的时候，如果当事人不服负担处分，都是撤销诉讼；如果是请求做成一个受益处分遭到拒绝呢，则应该会提起所谓的课与义务诉讼。啊，换句话说，我看到一个负担处分。大部分而言呢，你会怎么样？你会提起有撤销诉讼啊，哦，就是说我不要这个负担的，哦，不要这个负担的。那如果是课与义务诉讼的话，你都会适用在什么？比方说在这个受益处分这件事情上，因为通常是他不给你一个好处的时候，会救济，哦，会救济。不过呢，这边要稍微讲一件事情是啊，所谓的受益或负担呢，有时候会有一些相对性，哦，会有相对性。怎么说呢？哦，比方说在一些个案里面，我们讲一个简单的例子。这是比较边缘、比较极端的例子，比方说呢，某甲呢，他接到一个课税处分，比方说 A 处分， A 处分呢讲说呢，你要缴税，要缴税，那你缴税的一个额度呢，比方说你要缴50万的，这个营业税，营业税。后来呢，这个行政机关呢说，我好像算错了，就做了一个 B 处分，跟刚刚我们有点像，我们这个文物赠与有点像。B 处分说呢，我要给你一个100万的营业税。那这时候呢，他明文什么？明文说啊，我用 B 呢来注销或者是废弃 A， 就讲得很清楚了，用 B 呢。来取代 A， 好，来取代 A。那这时候啊，到底受益和不是受益怎么分？其实呢，我们说理论上来看，这两个都是什么？都是负担处分，好，都是负担处分。对，都是负担。好，一个是负担50万，另外一个是负担100万。但相对而言呢，50万的负担比较少，100万这个负担比较重。所以呢，50万这个在相对性来讲啊的话，它其实会。成为一种相对来讲的受益处分，相对的受益处分。所以你在比方说主张的时候，其实也会有可能主张信赖保护。我信赖你只给我客50万啊，只给我客100万。当然，你要怎么主张是另外一回事。不过呢，也会有信赖保护的可能。所以这边讲到说呢，只有受益处分呢会有信赖保护的一个主张的可能性。当然了，绝大部分状况都是这样子。但如果说是两个受益处分，好，那等于说我们用一个比较这个，当行政机关用一个比较这个侵害比较重的受益处分去取代侵害比较轻的这个负担处分。好，比方说 一个100万的去取代50万，那在这个情况底下呢，其实我可以讲说这是一个相对的受益处分，所以呢也会有信贷保护原则的问题。所以你要撤销或者你要废弃前面这个 A 处分，有时候呢你要考虑到信贷保护的适用，这是我们也要跟大家强调，就是受益跟负担之间呢，有时候会有相对性，会有相对性。好，那讲义43页呢，这是一个混合处分，混合处分当然就是说有受益，又有负担，受益又有负担。比方说呢，这个给你请求呢，你要开发100公顷的土地，那讲义42页，100公顷土地，就后来呢，最终啊，只核发给你一个50公顷土地的一个开发许可，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嘛。对于核准你开发50公顷土地这一边呢，是一个受益处分，是一个受益的性质。但对于我否准你什么开发另外50公顷这个部分，对我来讲是一个负担，所以这是一个混合处分的一个可能效力的处分。那对于混合效力处分，你还是可以用救济，这没有太大的问题。那就看啊，如果比方说你是要他给你另外那50公顷的一个这个土地的话呢，你一样可以提起一个客余之诉。可以行政机关呢，要做成一个，那你开发其他50公顷土地这样子的一个行政处分。那再来是讲的43页，就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片面处分呢，与需要当事人协力的行政处分，需要当事人协力处分。那这个地方最容易跟我们的行政契约的相混淆，相混淆。行政契约呢，一直都是我们在实务上面一直是那么熟悉的一块。那这个部分算是整个行政处分跟行政契约的第一个会产生关系的一个地方，第一个产生关系的地方。那我们跟大家讲过，什么叫片面处分啊？叫做需要当事人的协力的行政处分。片面处分其实绝大部分的处分都是片面处分，像我们刚刚举到的课税也好，罚款也好，征兵也好，或者是呢，我们刚刚才看到的，比方说开发许可的核发，或者是一些受益的一些措施等等，大概来讲都是单方性的，单方来做的。那有些行政处分，它需要当事人事先的申请，或者是事后同意，事后的同意。比方说，什么叫需要当事人事先的申请？比方说你要，比方说你就今天你要去这个进口一批这个牛肉，美国牛肉，这时候你要申请一个许可，你需要一个申请的行为，你要申请的行为。比方说呢，我们先举个例子，你希望呢在某个路线上你要经营一个公车的一个营运，那这时候呢你要经过申请，经过申请。那有些呢，你可能要经过同意的，比方说我们这个写美国的例子，公务员任命到公务员之后，你事后要有同意的应聘的行为，我来愿意做你的公务员，那这部分是有一个当事人协力，当事人的协力。那所以我在讲义43页最底下可以看到呢，一个是需要当事人的申请的，比方说像各种执照、身份或资格证明的发给社会保险的旅行。住税优惠的核准等等，像如果大家都当律师的话，那考选部呢会先给你一个叫做律师考试及格证书，那你要拿这个及格证书，你再去请领申请，你要领所谓的律师证书，要跟法务部再领一次所谓的律师证书，然后呢，你领了律师证书之后，经过受训合格等等，去检具相关文件，你要去请一个所谓的职业跟工会去申请这个你要职业的执照，职业的执照。每个都要请，然后第二证书刚是跟大家讲800块，然后呢，到了律师证书呢1500块是1800块，然后呢，到了职业证书的话呢，就是不归路，就是你要加入工会，入工会的话要2万多块，如果没记错的话，你再交个1万多块的那个，将近1万块的那个律师的费用，就是保护费啊，保护费。那而且呢，现在又是各区呢，各区的各律师工会都要交钱。比方说，你今天在台北登录了，就突然当事人说，我在高雄开庭，就高雄的加入一工会，再交一次钱这样子。然后呢，你想说工会有什么好处呢？工会我觉得只有交保护费而已，就收保护费，你不给他这个钱，不能职业，不能职业。因为他做了什么事情呢？我跟大家讲，做什么事情？那时候呢，我就不要讲这个，因为我蛮生气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寄了一张东西，他就是后来因为律师工会那种大会不是每个人可以参加，因为你说是礼拜四的下午，礼拜四的晚上。正好在开会，正好在跟客户怎么可能参加律师的大会，所以他礼物你不太可能去拿啦，不然就算不要去拿那礼物，我们都会烂货，我想去拿这东西。那因为他寄给你，他寄给你，他寄了一张悠游卡给我，上面写律师两个字，我这里有可能写律师，很俗气，这就算了，没关系，反正就给别人用也很好啊。结果呢，我看到一封很 粗糙的一封信，哦，白那个用就是让那个 A4 的印印之后，然后是一个撕的，然后就可能印好几个，然后就撕，它有撕的痕迹，撕的还不是很整齐。我那时候眉头一皱，这个律师工会真的很拉长。然后呢，看有时候还看到这个是我们今年律师工会的一个礼物啦，哦，但因为你没有来，我就寄给你了，哦。然后后面这句话是经典的，说的啊，因为这个礼物有限哦，所以呢，台端取得的是没有经过加值的一张悠游卡，哦，加值有八万的哦，这个给你一个没有加值的。我看了之后呢，当场就把那张就丢到这桶去，哦，这是什么东西啊？然后什么东西？就送这种东西，啊，不然就是送那个拿一拿之后就会断掉的袋子，就他送你，比方说那个手提袋，哦，就第一个那样子你都带不出去，带了出去之后，当时那律师你就混得不好啊，哦，对，带这种。不入流的袋子，然后再就是你我最后留了两个通道，拿那些装卷，就想说啊，反正不值钱嘛，拿去装那些那个厚的卷，装一装呢，提到一半，啪，哦，就在地上，哦，那当时说，哎，律师这个怎么回事啊？哦，很丢脸这样子哦，那所以他们做的事情，他另外还有说可以出国啊，哦，可以有办一些这个活动啊，这律师的活动可以出国，啊，出国的时间，这种我最好能够跟你们这些老头出国了，哦，都是给一些。高层啊，他们都反正都没事嘛，反正东西丢给以下的受雇律师做就好，出国去玩当然很开心啊，或者是我这种东西根本享受不到哦，所以呢，那，啊，另外就是我出一些没有用的杂志啊，哦，就是一些我觉得文章都是一些我觉得无所谓的东西嘛，就是那些杂志。那有时候呢，就是办一些我觉得办一些那个研讨会或者是一些在职进修的课程。但是最吊诡的是，你去参加课程竟然还要收费，哦，还要收费，你已经缴钱了哦，还要收费，还规定说你一定要上多少小时的课才能够及格这样。所以我一直认为呢，工会这个应该是可以去废止的啦，我把废掉好，你不需要这个工会，一点用都没有。哦，那再来就是还有另外一个做法，我也想过，啊，分裂成好几个，我把那个律师团跟派律师工会把它分裂成 A 会和 B 会，两个去竞争。哦，我看哪个价格比较低，我交给哪一个；哪一个福利比较好，交给哪一个。哦，这样才有竞争。真的有国家就是让它分裂，哦，就说不是只有一个工会，它是很多工会在竞争，这才是对的啦。哇，台湾这种事，我就是在那边有一个，然后一直跟你说会，跟你讲，那，啊，我们盖这个律师楼，律师工会也要钱啊，那，啊，关我什么事啊？我只去律训的时候用一下而已，哦，那我要交钱，要交钱啊，哦，那你不能够这样，还要工资每年都要收啊，哦，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哦律师工会，所以大家之后就会被收这些钱哦，就会缴很不甘愿哦，一万块我丢到水里面去，换成多一块钱，哦，这样啪啦啪啦，我就会觉得很开心。但是这个9000块是汇出去之后，丢秘书就把你汇了，那你什么都没看到，你的钱就少了哦，这是很感觉很差啦，哦，就是缴税，缴保护费。那当然可能有些人跟我好看法，我尊重哦，但是我个人是觉得律师工会的效果真的是非常有限。那这里我们看到哦，就说如果比方说这个你看到是失业证，基本上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在于说，如果是一个需要当事人协力的行政主任，那当事人如果没有协力的话。哦，没有协力的话，那怎么办？哦，那这时候呢，就有几种说法，一种是无效书，无效书呢是跟我们的行政程序法完全不一样，哦，完全不一样的。那这个，所以我们基本上不会采取无效书的见解。那另外一种是得撤销书，哦，得撤销书。那这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它这个是依循我们的323号解释啊。不过323号解释呢，因为当这个它做成的时候，是只有什么撤销诉讼这个类型，也就是老的行政诉讼法的时候。哦，只有撤销诉讼的类型哦，所以呢，基本上它比较这个等于说可能也没有被接受。目前比较多数的接受有见解的是效力未定说啦，哦，效力未定说等于说在当事人提出他的协力之前呢，比方在提出申请之前哦，补申请之前哦，或者是补同意之前呢，这个行政主任的效力未定，哦，效力未定，所以对当事人也很有利。如果你认为这个行政主任你很想要他，就去同意或去补申请。那如果说呢，你觉得行政处分呢，啊，就是你觉得对你是不利的，你也不想要，那你就把它放在那边嘛，效力未定，哦，对你来讲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所以目前来讲呢，它的一个比较多数的说法是采取所谓的效力未定说，哦，效力未定说。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行政程序法114条，先看到这个条文，尤其是关于可补正补的规定。114条第一项的第一款是说呢，什么不需要。经过申请时得做成的行政处分呢，当事人已经于事后提出申请者，就已经补正了这个行政处分的瑕疵。哦，所以呢，为什么我们讲到说呢，是第一种所谓的无效说，立刻就排除，因为114条第一项已经很确实规定了是可以补正的，哦，是可以补正的哦。所以呢，从114条的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我们可以更可以知道说，程序效力未定说的是可 可能要符合我们现行的一个这个法制，现行的法制。那四十五页这里呢，我看到的是关于当事人的一些这个协力义务了，协力义务。这协力义务呢，之后我们可以在行政执行的时候，可以再看到，什么叫协力义务呢？就是在尤其在税捐的一个这个核课的过程当中，最简单来讲，为什么你要去报税？报税本身就是一个协力义务，你要协助让行政机关知道你赚了多少钱，然后呢来对你课税，这就是一种协力义务。那协力义务的违反呢，也可能会导致什么？会导致一些相关的法律效果，那这里我们要看到的是，有关于协力义务这部分的一个认定的，那有比较重要的是在哪里？在于说你这个协力的本身呢，跟我们这边所指的需要当事人协力的行政处分，两个是不太一样的。需要当事人协力行政处分的是，我们可以作为一个让行政处分可以生效的一个要件。那这边我们讲到的协力义务呢，其实是当事人所负担的一个，我们这边人民这边所要单独去负担的一个公法上的义务。哦，这个跟协力义务的作为一种有点像是权利这样的性质是不太一样的，那这里讲的协力义务，有时候大家不要觉得说好像只是一个协助而已，有时候你违反协力义务的话呢，可能会导致什么？会导致有一些行政处分，处分可能是一个不利处分，或者是有一些失权的效果，所以你要特别注意，这个协力义务其实是一个很强的公法上的义务。好，那四十六页以下呢，只是有关于要事和不要事的行政处分，这比较简单。要事呢，就是你要一定的形式，一定要以证书的方式来做成，或者是这个只能用这个一定的形式等等，是要事。那不要事的话呢，是不需要有一定的这个程式来做成的哈。那这边所谓的要事处分呢，主要是像证书啦，你一定要以证书的方式来做成的话，那就一定要有要事。所以那时候我们跟大家讨论过一个问题。说，比方说这个证书啊，跟证明书也不一样。证书跟证明书也不一样，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呢，依照我们的行政程序法111条的第二款，看到四六中间括号八国组织二这个部分，依你证书的方式做成未给予证书者，那处分是无效的。比方说呢，你说这个要做成一个这个处分，你需要一个律师证书，给你一个律师的这个资格，要给律师证书。那证书呢，跟证明书也不一样。证书，还有证明书，一不一样。证书跟证明书其实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应该讲字当然不一样，字不一样。但是呢，你说两者之间它的本质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认为其实它没有。它同样的表彰什么？对一种权利的一种认定，和授予。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的，毕业证书跟毕业证明书有什么不一样？它法律上的效果是一样，只是它的精美程度不同而已。也许它的这个毕业证书做得很漂亮嘛，那当然不太一样。问题是说它的一个法律上的效果应该是一样的，所以那时候呢，我想说，我可以把我的考试及格证书呢改成考试及格证明书就好，不过一张纸就可以了。那之后呢，我们再去这个等于说那收费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降低这个成本，然后就是不收费或收很少费用，当然可以。但是有些机关就提出来说，这边啊，行政程序法111条第二款说要以证书的方式，没有给予证书处分无效哎，那你给证明书怎么可以呢？那其实这个脑袋我不知道怎么那么死，第一个你可以降低收费，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你一份10块钱卖出去就好了嘛。那再来就是说，你为什么证书为什么不能够用很草率的纸去写？为什么证书就一定要用好像他自认为很厚的纸，然后呢弄得爽爽的这个证书？为什么一张很简单的一张 A4 的定义不能叫证书？这很奇怪，所以呢，其实证书跟证明书并没有这么本质上的区别，不会因为呢，我今天给你的是毕业证明书而不是毕业证书，这个处分就是无效的。这是我们要看到要事处分的部分。那其实这个不要事处分呢，其实比较多一点，不要求一定的要事。当然呢，目前来讲，行政机关为了这个确保整个争议不会发生，或者是减少争议，或者是避免事后的一些困扰，他都会以就是书面的方式来做。不过呢，很多的行政处分呢，并不是以这个要事的这个行为要求的。那这是要事和不要事的行政处分，我们看一看就可以。那接下来刚刚讲的47页跟48页呢，主要谈到的是第三人效力的处分。那第三人效力的处分呢，又可以分成两个，一个是第三人受有负担的一个受益处分，对相对而言呢，是有的好处的。比方说， 某甲呢，我先去申请一个建筑执照，好，那当然对某甲而言呢，好是好处，因为可以在像建房子，对我是一个有利的。那如果说呢，这个对某甲的邻居某乙而言，它可能不是一个负担的，因为你的房子呢，可能会挡到我的日照，挡到我的景观，好，挡到我的景观，挡到我的一些这个，比方说像或者是影响到我的一些权利，或者甚至影响到我的生命的安全，因为你房子盖得不够好。那这是一种情形，使相第三人受负担的一个受益处分。那第二种情形呢，是使相对人受负担，比方说这个建造呢事后被撤销掉，好，被撤销掉。那这时候这个撤销的处分呢，其实对于什么？对于相对人某甲而言呢，其实当然是一个不好一个负担。但对于他的邻居某乙而言，是松了一口气，对不对？好，这个终于没有这个一个房子会危害我的视线，危害我的采光，或危害我的安全的。所以呢，这部分就可以分成两个。那这时候就有一些我们先讲的，就是说到底有利和不利的判断标准，它是摆在最上面这个。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主分有个分类叫做受益处分和负担处分，那有第三人加进来的时候，比方说一个处分如果是对相对人是受益的，对第三人是负担的，那这时候到底它是一个受益处分或负担处分，它的标准在哪里？说标准呢，还是以相对人为准，而不是以第三人为准。换句话说呢，如果一个处分对相对人也是有利的，对这个第三人也是不利的，这个同样的还是一个受益处分，还是一个受益处分，不会因为这样就变成是一个负担处分。那相反来讲，如果对于相对人也是负担，对于第三人是受益，那这同样的还是一个负担处分，是负担处分，是一个基准点，我们要先讲清楚。好，那什么叫做使第三人受负担的一个受益处分呢？比方说我们刚刚讲到过的邻忍的部分，邻忍的部分，或者像公害法上邻人诉讼的邻忍，邻忍都有可能，或者是同业竞争诉讼当中的这个同业，等等，都可能是所谓的第三人。换句话说，这第三人呢，就是因为这个处分的做成，可能权利会受到影响的人，第三人。那最常见的当然就是比较物理性的，就是在这个建筑基地旁边的这个人，建筑基地旁边的这个人。那它的景观啊等等，就是一个最常在食物上面发生争议的一个部分。好，那这个其实像日照就是一个日照，其实哈，这个老师说日照群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不过日照群的问题呢，其实不是只有日照啦。我刚刚跟大家讲，其实日照群的一个本质的问题是景观。其实真正来讲人民会因为说我缺少日照群，你这个行政征收的可能性很低啊。台湾日照真的很多了不会因为日照的这个没有来去征收，其实都是因为景观的关系。像澄清湖这个案件其实也是其实很大的程度的景观啊，因为房子盖了之后你看不到湖面其实很多都是景观的问题。那像日照群在英国一开始发展的时候也是景观，为什么呢？是那个在现段有一些传说，我有些根据啊。他说因为有建商呢，本来要在那个英国女王的这个住的这个行宫外面呢，要盖一个房子。也说影响到英国女王，她开出去，本来看出去是一片花，一片这个有花，有山，有水，有花这样子，很漂亮的一个场景，就多了一个房子在那边，很碍眼所以呢，用这个呢来去导出的景观去营造去说你不能够在你这个国内女王的窗景是永远不变这个奇怪为什么不能变那他说永远不变是已经生出了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配套措施等等那第三人的这个部分其实就是景观跟日照是最明显。另外当然是同业竞争。那再来是相对人受负担第三人受益的一个这个负担处分你看举个例子比方说依照区域计划法第十五条，还有所谓的区域计划执行细则的规定现在政府呢应该按照这个非都市土地使用的一个分区计划来制定编定所谓的土地这个分区图刚刚我们讲过这个土地使用分区的一个问题。那并编定的各种使用地，如果有一个被编入所谓的特定农业区的一个土地所有权人呢，循异议程序请求主管机关呢，重新检讨编定的范围，那把这个异议呢，这个土地把它仍然列为这个特定农业区，那第三土地改成为乙种建筑用地，那这时候呢，对第三人而言是有利，对相对人而言呢是比较不利的，是比较不利的，因为这个乙种建筑用地呢，当然会比这个所谓的农业用地的价值会高一些，会高一些，可能高，应该高一些是比较保守，高很多，这是我们都可以理解的一些案例那十八页这边呢，我们说为什么要讲到第三人效益的处分为什么特别要提到这个分类和这个观念？因为在诉讼法、在程序法上面呢，如果你是一个处分效益的第三人，那你可能也会享有一些相关的权利相关的一些程序上面的利益，包含呢，如果你要去请求卷宗阅览卷宗相关的这个。 或者月亮或者是显著意见等等，那其实呢都应该要算一份，哦，应该要算你一份。我们可以看一下行政程序法第46条，哦，第46条。那这个相对的或利害关系人，哦，比方说我们是一个处分的相对的或利害关系人，我们可以去请求什么？请求月亮和卷宗，去看看到底这个中间的决策过程是什么。那有一些部分呢，可能是不能够被公开的，哦，不能够被公开，可能不让你看。但是有些决策的过程呢，你可以去看得到，哦，卷宗阅览，好，哦，卷宗阅览。那等于说，如果你是一个权利利益呢，哦，因为这个处分呢受到影响第三人，就享有一个可以去看这些东西的权利，哦，是程序法上的实力。那诉讼法上面当然也有，如果你是一个这个受到影响第三人的话，那可能会去诉愿，你也可以去打行政诉讼。那再轻一点的话，你也至少可以参加，哦，至少可以参加，哦，是在诉讼法上面的一些实力哦。好，我们看到以下这个99判字21号的判决，简单来看一下，就是说呢，第三人的追配行政处分的受处分人，就是不是行政处分的相对人，哦，虽然说不是相对人，但既主张啊其权利或法律上的利益呢，因为该处分呢而受侵害，那为这个法律上之利害关系人，是可以依照我们的诉愿法第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哦，还有行政诉讼法第四条第一项的规定，提起撤销诉讼。那本件是怎样呢？本件上述人主张啊，被上述人核发给参加人的一个建造执照，将其房屋的出入口封死，危害其安全，前属违法。那即属前述对判受益处分的主张自己权利或法律利益受侵害，依所该法律规定，自得提起这一个诉愿及撤销诉讼。这边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说呢，行政机关怎么样？行政机关发给一个某甲一个建筑执照，这建筑执照怎么样呢？是把你就会封死一些房屋的出入口，那危害到了什么？危害了到了一个第三人的一个权利，那这个第三人就变成参加人，哦，参加人，哦，所以在诉讼法上面，他不见得有可能跟地方原告，他有可能会做这个参加人，哦，参加人，哦，是有关于第三人这个效力的一个处分，哦，第三效力处分。那第七呢，哦，是所谓的多阶段行政处分。那多阶段行政处分，因为他可能比较需要一点时间去讲解，我们这边就会等到这个下一堂课了，我们再讲。我们先很快的先看到一个部分就好，先看到讲义的第50页，哦，第50页最上面的第13这个追法第13条规定，先建立一个简单的观念就好。他说原行政处分的一个机关的认定呢，以实施行政处分时的名义为准。所谓的多阶段行政处分呢，就是以这个条文去开展，然后去开展。那简单来讲就是说呢，一个行政处分的作者，他可以牵到很多很多的机关，哦，很多很多的机关。比方说呢，最常举的例子，好，哦，像有人比方说欠税，哦，欠税，哦，那个像显宇的律师呢，我上礼拜在开会的时候，有个律师竟然跟当事人建议说了啊，没关系啊，你们公司啊不用去解散啊，哦，就在这边反正税不要缴就好了，哦，那等到他自然消灭这样子可以。我想说哇，怎么会做这样的建议？为什么呢？因为当你呢，你的公司负责人啊，如果你当你的公司欠税缴纳的金额是200或250万以后呢，你会怎么样？就限制出境，哦，限制出境。那这个是蛮严重的一件事情，蛮严重的一件事情。那既然律师会做这样的建议，就很奇怪。那比方说，好，如果今天这个笨蛋真的听了律师的建议，哦，他真的就没有去缴税，然后呢就被限制出境，会怎么做？做法大概这样：国税局呢，他会列管说，哎，这个人他欠了税，欠了两三百万。好，要给他限制出境。那因为国税局它并不是一个管出境的单位，对不对？哦，这我想大家应该可以理解嘛。因为国税局它本身只是管税收不收得到而已，哦，那顶多就是做一些其他的措施啊等等。那它并不是一个直接管到一个人可以出入境的一个行政机关，所以它必须要透过其他行政机关的协助，它才能够完成整个把某甲这个笨蛋的这个限制出境的一个这样子整个手续。所以他的一个做法，他就会先，比方说呢，国税局我先发函给这个移民署的里面的关于入出境管理的这个单位，哦，我先跟他讲说呢，哎，我们的这个有某某人，哦，某甲，他因为欠税达到一定的金额，所以应该要限制出境，那希望你给他个限制出境的处分。那这时候呢，由移民署这边再做成一个限制出境的处分给这个某甲，就是形成一个什么？形成一个多阶段的关系，哦，多阶段的关系。那这个多阶段关系呢？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于说，如果今天这个某甲看到他收到一个这个行政处分，哦，然后上面写说呢，哦，台端因为怎么样怎么样，哦，所以被限制出境。那收到这个限制出境处分的时候，他要怎么救济？ 哦，他有什么救济？因为前面好几段哦，比方说有两段哦，你要跟财政，你要跟这个财政部或者是这个国税局救济，还是要跟后面的这个移民署救济？好、哦，那我们呢，从书页法第十三条可以找到一个，先找到一个答案，就是说呢，这个部分呢是以显民主义，就是说你显示民意的这个机关呢为准，好、哦，看是谁跟是上面这个处分是谁做的，我就跟谁救济，好、哦，就跟谁救济。但是呢，多加九的重点不在这里，它在后面那一段，就是说有没有例外？我们可不可以，因为我们知道在整个案件里面，说移民署它只是一个机械性的一个机关，它只是审究说，哎，这个我讲好，既然说呢他有欠税，好，我就改变租金，它是很机械去做认定。但是呢，对于这个国税局，它才是真正的老板，是幕后真正的黑手。那我们可不可以要求这个，比方说某甲在救济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去告后面那个国税局？这个是多阶段处分的一个重点所在。换句话说，我们讲简单的，多阶段处分它其实最重要的重点在于说，就是救济可以怎么样可以更有效率。但面对一个很多很多机关做成的行政处分，那这很多机关里面有一个是 key man， 我会直接找这个主任就好，我不要去先找这些吃苦耐劳的人，好，这是整个多阶段处分的一个重点。那详细的部分呢，我们就稍微休息一下，下堂课再继续讲解。